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长陆军大将朴永植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日前在新加坡举行了2016年亚洲安保会议，如果说会议的目的在于保障亚洲安全，那么理应为此目的讨论并解决实质性措施。但是美国、日本和南朝鲜的国防部长与会议宗旨毫无相关，另行密谋，说什么朝鲜的第四次核试爆和随之而来的导弹发射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的违反，并声称将加大切实履行对朝制裁和相互间的密切合作等力度，甚至大谈什么如果朝鲜表明契合意向之前就不会轻率地举行会谈，将以契约的导弹警报训练为开始来扩大共享对朝军事情报等，强化旨在针对朝鲜威胁的军事合作。此次密谋使我们的百年宿敌、千年宿敌、强盗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反动集团和被同族对抗冲昏头脑的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军部首长进行的，所以由此类诡辩扯出来，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也不是让人惊讶的。然而在国际安保会上，也把享有尊严的我国自卫核武力和战略军污蔑为威胁，混淆舆论，这不可不谓是厚颜无耻之极。一直践踏和破坏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保的元凶，对他们所干出的反人道罪恶只字不提，反而对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的自卫权利横加诽谤，这本身就是对我们不可容忍的又一个严重挑衅行为。我国为针对敌对势力对朝侵略活动而所握紧的万能宝剑是我国的自卫和遏制力，如果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遭到威胁，那么我们将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对此全世界早已熟知，要和我们作对的敌对势力不管他是谁都将难免遭到毁灭。